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59集，离别前夕。冬至和刘清波分开的时间其实不长，中间只隔了东南亚这么一段，但刘清波对他们如何对付天魔分身和降头师宋恩十分感兴趣。上次在视频里碍于时间和网络延迟没多问，这次又让冬至详详细细讲了一遍。听罢，他的脸色并不轻松，反倒多了些凝重。 照这么说，天魔那一缕魔气会比人魔更难对付吗？ 不好说。虽然只是幻影分身的一缕魔气，但这魔气怎么说也是来源于魔王波贝叶的。师父提醒过我，说幻影分身既然能够脱离本体独立，那么这缕魔气肯定也有自我意识，它可能会隐藏，会伪装，再伺机对人下手。等我们出发前，我会找机会跟张松他们说一下，不过我怕他们听了也不太会放心上，最终还是得我们多留意。 知道了，明天我让家里给我寄一把剑过来。 啊？你的隐袖剑不是用得好好的吗？ 我爷爷有一把剑，据说是钟馗用过的宝剑，斩妖除魔最合适了。他一直不肯给我用，这次我把魔气的事情说得夸张点，就不信他不会心软。 刘清波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冬至无语了。 哎，剑意有灵，你这么喜新厌旧真的好吗？ 哎，龙局也说过我这个问题。但我看见好剑就是心痒难耐，这次换了我爷爷那把钟馗藏剑，应该就不会再换了吧？也只有那样的宝剑才能跟我匹配啊。 呵呵，他忽然觉得他跟师父谈师生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这儿有个更自恋的呢。吃完饭，两人就分道扬镳了。刘清波家在京城有房子，不必借宿特管局，但他也要赶回去收拾东西，明日早起修炼。冬至则回到特管局，他先去自己的宿舍喂猫，发现猫不在，饭盆里倒是满的，就又去了对门，果然看见龙身正随意地歪在沙发上，大白猫则卧在他旁边。客厅里的灯都关了，玄关还亮着一盏，一看就是为冬至开的。冬至把动作放得再轻，龙身还是立刻睁开眼睛。 回来了。 以前龙身不会说出这种明知故问的废话，他常常有种游离于正常人类之外的困惑，正是因为他有时无法理解这种细节行为。但现在他渐渐能理解了。其实说回来了也好，吃饭了也罢，不过是这句话里蕴含着牵挂，所以没意义也成了有意义。冬至则从这句话里听出刚睡醒的倦意。 怎么不去房间里睡啊？这里不舒服。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走向龙身，反而先去了卧室，抱出一张薄毯给龙身盖在身上。龙身觉得冬至挺有意思，不由笑了。 我不会找你了。 这样舒服一点。 冬至靠过去，两人挨着坐，白猫懒懒不动，甩了甩尾巴，全当是打招呼了。冬至摸摸猫脑袋，看见龙身膝盖上摊开的资料。 这是什么？ 他没有凑过去看。虽然两人关系与以前不同，但在公事上，冬至谨守特管局的保密原则，不该问的绝对不问。他觉得这是最起码的职业操守，与两人是否如胶似漆无关。 你可以看。 龙身主动把资料递过来，冬至大略扫了一下，发现是热田神宫的资料， 跟李应他们的下落有关。 每年秋冬两季，阴雨会在热田神宫或伊势神宫进修。根据收到的消息，前不久他去了热田神宫，之后就没有离开过。 这可能是个陷阱，对方也许一直在守株待兔，等着特管局的人主动上门，自投罗网。 是，但我们也得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必须去把李应还有余不悔救回来。石碑的事情也要有一个了解。 阴雨、鸠燕跟宋恩一样，喜欢用魔气炼魂，创造出各种各样骇人听闻、匪夷所思，但在他们看来却具有无比创造性的怪物。丁兰魂灯虽灭，但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特管局不可能将他们丢在外面任其自生自灭。董继兰的悲剧已经发生过一次，不能再发生第二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要从阴雨身上彻底找到伏魔阵法的关键所在，解开石碑的谜团。冬至知道龙身他们肯定会做好充足的准备，但敌暗我明，不担心是不可能的。 不早了，睡会儿吗？ 不用，刚才没喝酒，不困。 那走吧，带你出去转转。 龙身起了身，他难得会主动邀约，换作以前冬至肯定美滋滋的，但现在他却有些兴致寥寥。 背你。 真背啊。 最后冬至还是没让他背，两个人下楼到地下车库，上了那辆很久没开的路虎。冬至见他驶出车库朝公路上走，像是早已经计划好，根本不像是他刚才说的只是转转。 师父，我们去哪儿啊？ 我家。 冬至的脑回路莫名拐了个奇怪的弯，顿时紧张起来，连说话都有点结巴。 有长辈吗？要不要买点东西？ 我无父无母，哪来的长辈？很久以前不是跟你说过我在市区有套房子吗？ 他随手从车内格子里摸出一串钥匙递给对方。 车和房子的钥匙你拿着吧，想用就用，不用问我。 冬至盯着那串钥匙没有接。 不用，我住那个宿舍挺好的，车就更用不着了。 他转开头去看车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，不想让龙山发现自己的眼圈红了。龙山没说什么，直接把钥匙塞给他。冬至攥紧手掌，似乎没感觉手心被锐利的金属划疼了。 师父，你能不能别跟交代遗言似的？ 这趟去日本我的确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给你这些跟我的行程无关，只是为了让你方便些。 钥匙我不要，如果你想给就等你回来了再亲手给我，好不好？ 龙身见他坚持也没再勉强。 好。 我真想不顾一切跟你去日本。 龙身腾出一只手拍拍他的腿无声安慰，很快又收回去，继续握着方向盘什么也没说。龙身知道他也只是说说而已，这个徒弟已经学会怎么去担负责任，为自己也为别人负责。他的以后光辉灿烂，不仅将会是出色的修行者，更会找到合适的位置，就算没有自己的带领与护翼也能照样展翅翱翔。虽说冬至死活不肯要钥匙，但车子已经开出来，龙身仍旧带他去房子那里转了一圈。房子很大，地段也很好，还是小栋别墅，闹中取静，就是太久没人入住，冷冰冰的没有人气。冬至放眼望去，屋内除了基本设施，很少有带个人色彩的装饰，大多是装修时自带的，可见龙身自己也很少在这里住过。对冬至而言，房子本身的价值在于里面住的人，而没有龙身的地方哪里都是一样的。龙身见他没什么兴趣也就没多待，又带着他离开。 回去吗？ 嗯，四处转转吧，找个热闹点的地方走走，今天是圣诞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